无理取闹，一天又一天， 给予我，给我一点真，你的离开给我人生气息，可是你没有说你去流浪，永远不会告诉我你还好吗。天不能不想你，从前的你。